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人们崇敬胜利者，体坛上的胜利者多种多样，如果是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人们觉得不刺激，反之越是险境百出，越是从薄冰上走过来的冠军，人们就越加崇敬。这种情况下的胜利，人们最能感觉拼搏的魅力。胜利者眼前总是一片笑脸，到处赞歌，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失败者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虽败犹荣的败军之师，有的是一分之差的败军之将，有的是天灾人祸的遗憾者。其实胜利者的鲜花和荣耀可有可无，失败者的鼓励却更为珍贵和重要。平心而论，有时失败者花费的代价更大，有的人是毕生心血尽付东流，同样是竭尽全力了。所以人们在赞美世界冠军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同样在拼搏不已的攀登者。就如中国女足，他们也是拼搏英雄，也是冲击顶峰的勇敢者和挑战者。竞技体育从来没有常胜将军，排球比赛不是赢就是输，没有和棋，没有平手。中国女排5连冠后，接下来的10几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接着拼搏，可却从此与世界冠军无缘了。17年间，我多次当过败军的副帅，深知其中滋味。从客观上说，排坛上的胜负都是其中的主客观因素在左右着。中国女排历来都是在劣势中奋斗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队员在身材体能方面比欧美队员有先天劣势，比如身高、臂长、体质、耐力、肌肉力量、弹跳能力等等。就如篮球、足球，我们也是先吃了体能亏。这些硬件是明摆着的，欲称雄世界，只能通过后天的训练加以强化，通过拼搏挑战得以突破。从主观上看，一个教练员在选材、组合、训练、指挥诸方面总是要受到一些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集体项目不同于个人项目，受制约的地方更多一些。比如一个教练训练12名队员，练出了一个世界级的尖子队员，这如果是在个人比赛项目中，他就有机会攀上世界高峰。而集体项目则不同，他要有一批世界级选手，还要有世界水平的组合， 才有可能争得世界冠军。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项目难度更大，所以集体项目的运动员确实存在生不逢时的问题。有些尖子明星遇上同批队员水平参差不齐的时候，冠军梦自然无法实现。教练员也存在天灾人祸的问题，比如赛前呼声正高，可是中间出现主力受伤、意外变故等等，眼看胜利在望，却无法实现。就是具备世界冠军水平的队伍，同样存在一球之差改写历史的问题。其实古今中外确实有许多失败的英雄，就比如郎平和胡进这两位主教练，虽然没有率队拿过世界冠军，可你能说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堪称是中国最优秀的教练之一。胡进二进中国女排当主帅，家庭长期分居两地，一心扑在排坛，可谓是献身中国排球，无怨无悔。其敬业精神、训练水平、带队模式都是我学习的榜样。郎平海外归来，先当队员，后当主教练。他克服家庭困难，放弃优厚待遇，为了报效祖国的排球事业，到了呕心沥血的境界。郎平虽然没有在主教练位置上夺过世界冠军，但是他同样是世界排坛的英雄。事业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在失败中不断发展，历史不能割断。每个教练员都有所处的时代背景，都遇到不同的时机和挑战。如果不看具体情况，仅看胜负得失，总是不公平的。左右事业成功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一个教练员的能力积累，以及队伍的成长成熟，要有一个时间过程。我认为这个积累周期是无法跨越的。如果说新一届中国女排有点长进的话，我们有些训练管理方法有可取之处的话，离不开前辈的指导和历史的经验教训，离不开各界教练留下的启示。我感谢所有的中国女排世界冠军教练，也感谢所有没有拿过冠军的中国女排教练。这些教练员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实培养一个教练不容易，世界上许多强队的教练换得并不频繁，比如俄罗斯、古巴队的教练都是相对稳定许多年头的。人不可能生而知之，教练的素质培养往往就在于点点滴滴的积淀。教练员相对稳定，正所谓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形成了队伍训练的传统风格和技术套路。功力积累深厚，凭这种发展惯性就能保持队伍的核心实力和精神斗志。所以别看他们今天可能会丢掉世界冠军，可明天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再度辉煌。反之，教练换得勤的队伍，成功的机会和概率往往更小。如果今年比赛失手立马换帅，明年若是退了名次，随即再调另一个教练，这样的队伍可能永远是新帅新兵，不可能恢复元气。毕竟队伍成熟需要时日，需要周期，教练积累需要持之以恒，需要长期的吸收消化。我珍惜自己的机会。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五连冠之后的17年当中， 有四次奥运会，四次锦标赛，四次世界杯赛，12次世界冠军机会，多少梦想在其中，可就是偏偏概率和幸运都无缘于中国，或功亏一篑，或败绩而归。陈忠和感受和目睹了多位中国女排主教练壮志未酬的拼搏历程。李耀先主帅中国女排时期，教练班子全部换新，陈忠和没有参与，他回福建女排任教。河北人李耀先是1959年入队的中国男排队员，他以中国专家的身份员外归来。回国后指导河北女排，按时下话说，李耀先属于横空出世的海归派。李耀先为人忠厚，事业心强，他当年在民主德国执教期间大有作为，曾率队击败前苏联队，获欧洲锦标赛冠军。就这一点来说，李耀先竞选当上中国女排主教练并非空穴来风，他也是身怀绝技有实力的。可惜人们并不了解他，因为在5连冠的征途之上，李耀先没有参与，所以大多数球迷不认识他。李耀先凭着对中国排球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年过半百竞争上岗，接手了女排主帅教鞭。他配的两个副帅也全是国内知名教练，一个是成都军区男排主帅程曙奇，一个是上海的前国手董传强。中国女排已获5连冠，李耀先的任务是完成6连冠，这荣誉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李耀先走马上任时，新闻界火爆了好一阵子，全队新老将士着实被包装一番，多是鼓励和看好。此时世界女排格局已经发生了大变化，在中国队实力滑坡的同时，古巴、前苏联队双强并立，整批队员已经进入成熟和高峰期，这一点李耀先心知肚明。但是他自信有近一年的备战时间，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打造克敌制胜的良方。只是大战之前，广大球迷似乎还沉浸在6连冠的梦想中。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李耀先率队出征，意外翻船，中国女排兵败汉城。国人最为震惊的是，中国女排竟让前苏联队杀个片甲不留。第一局比赛是0-15，是一分不长、一分不留的灭门之灾呀。之前李耀先在场下不断换人，还是无济于事。结果比局牌定格在0-3的位置上，中国队惨败。广大球迷和中国女排同时挨了当头一棒。李耀先败军回国，成了第一个下地狱的悲剧式人物。因为人们无法接受中国女排从冠军宝座上跌落下来这一事实，更无法接受这一落千丈的结局。擎住中国女排的陈忠和此时在福建女排执教，当时他面对中国女排的皇冠落地，伤心的彻夜难眠。陈忠和想的最多的是中国女排输在哪儿。中国排球界决策层又忙活起来了，开始走马换将，竞选新帅。千呼万唤之中，新任教练胡进来了。胡进一确定主教练地位，他马上想到请陈忠和辅佐，就任助理教练。陈忠和二话没说，应征到位。国人对女排依旧充满信心。胡进的经历不凡，曾是前中国男排队长、主力二传手。他退役后正在北京体育学院就读，几乎是从学院直接赶到训练场的。胡进是个话语不多的务实之人，他接手后就带领队伍开进漳州基地练兵， 成天苦心谋划，想要力挽败势，让中国女排重新奋起。笔者多次采访胡静的训练，眼见为实，她的汗水和心血确实没有少流，也练得很苦，管得很严，队伍实力也不错，可打起比赛总是不顺。胡静当主教练后，1990年丢了世界锦标赛冠军。到底是对手太强了，还是中国女排实力不足？人们议论纷纷。陈忠和和胡静同样备受失败的煎熬，寻找着突破的方向。好心人安慰道：历史原是一个怪圈，物极必反，到了顶峰只能往下走。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1993年2月，苏晓峰宣誓就任中国女排教练。苏晓峰是辽宁鞍山人，军中名将，男排国手，大校军衔。他是1951年出生，曾率领81女排多次夺得全国冠军，人称是治军有方的铁腕人物。不过，苏晓峰从胡进手里接过教鞭以后，成绩也不理想。在当时的江泽民主席亲笔题写馆名的漳州中国女排腾飞馆中，苏晓峰曾率队与古巴女排打了一场开馆赛，结果三局加起来拿不到10分，一局不如一局。在1994年巴西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历史性掉到了第8名，苏晓峰成为8位主帅所获名次最低的一名教头。赛后，中国女排的休息室里一片哭声。当记者问苏晓峰：“对比赛结果你有何感想？”时，这位军中汉子苦涩的一笑回答说：“打成这样，是我无能。”在中国女排跌入谷底后，远在海外的郎平临危受命。郎平组队后，立即请陈忠和为助理副帅。郎平凭其人格魅力和在世界排坛的知名度，马不停蹄地演练队伍，发起冲刺，中国女排大有起色，几度接近顶峰。尽管郎平竭尽全力，可惜还是功亏一篑。中国女排在郎平的指导下，在第7届世界杯赛上打进前3名，但是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名列第5，1998年北京世锦赛屈居第2。按理说，中国女排已经站在世界巅峰了。可是，国人的期望值太高了，他们只想着中国女排重新腾飞打冠军，就是拿了奥运会的亚军、季军，也仍然打不起精神，更不要说区区的老五。于是郎平的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也叫人感觉不起眼儿了。谁不想为国争光呢？谁不想扭转乾坤呢？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制约因素太多了。败军之帅不可言制，一切自然无话可说。郎平在离开中国女排主帅位置前，曾私下倾诉过积蓄已久的苦水。郎平首先是心脏不好，从心率过缓到心动过速，在房间和训练场都得备上氧气。其次，是婚姻出现变故以后，他与在美国上学的女儿沟通太少了，他担心以后女儿不认他这个妈妈。另外，酬劳方面反差太大了，在国内每月1300多元的月薪和他在美国的薪水是没法相比的。1999年后，胡进2度出山， 陈忠和再次辅佐，两人矢志不移，无奈依旧是时运不佳。世界排坛强手遍地，中国女排六出祁山，仍然一无所获，无功而返。失败也是机会，机会等着时刻准备的有心人。留得子虚豪气在，何年归报楚王仇。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2001年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陈忠和：“主教练应该怎么当？”陈忠和说：“我从来没当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但接下来我会用行动来回答。”当了主教练之后的陈忠和，究竟如何诠释“中国女排主教练”这几个字呢？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华民族托起东方古